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108集，傀儡术。从已经被挪开一角的棺盖朝里面看，黑乎乎的，视角范围太小，也看不清里面有什么东西。张松听到宋志存说十个人都抬不起棺盖，偏偏不信这个邪，试着将棺盖往外边推。棺盖看似木质，却纹丝不动，他不由露出了骇然。能够抬起棺盖并将它推开一角的人是用了多大的力气啊。刘清波、李应等人也都相继过来试了，加上力气最大的巴桑，众人几乎使出吃奶的劲，棺盖终于一点点往外挪开。 让开！ 龙身陡然大喝一声，白芒从他手中开出，伴随着一声闷响，像是有什么东西被狠狠地掷在地上。大家循声望去，却见一个黑色的小人影在墙角颤巍巍地站起来，冲着众人张牙舞爪，又似乎有所顾忌，不敢贸然扑上来。李应一张符火掷过去，黑影尖叫一声，与符火一道化为灰烬。 那是什么魔物？ 宋志存走过去，拈起了一片灰烬查看。 不是，这是傀儡术，也是阴阳术的一种。用纸剪个小人，给他注入符力，就可以任意操作。 他将灰烬凑近嗅了一下。 这种纸片傀儡身上应该是被下了金翅蛾粉，只要沾上一点，对方就可以查知我们的行踪，而且还等于下了慢性毒。 什么是金翅蛾？ 它是太平洋小岛上的一种蛾类，全世界也只有那个小岛上有。据说是二战日军发现的，被引进国内之后，日本的阴阳师对其进行炼化和改进，将它作为控制敌人神智的一种慢性毒，大概有点像毒品，但发作起来啊，比毒品还要厉害多了。 原本大家嘴上不说，心里难免有些倾向，觉得吴局牌子硬底子厚，进了一组以后就不愁经费，不愁各种符箓丹药。龙局虽然严厉些，看上去也不太近人情，但他也自身能力强，在特管局的资历同样很深，据说上面也不乏支持他当下任正局的人。唯独宋局半路出家，三组名声不响，被戏称为杂牌组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人人都冲着一组二组去，三组自然乏人问津。但现在听见宋志存的一番话，许多人顿时觉得自己从前对三组的看法未免有些偏颇浅薄了。能够当上总局的副局长，自然不会是泛泛之辈，就算你想加入，人家还未必要你呢。 纸片傀儡应该是日本人留下的，大家小心一点，说不定前面还有。 宋志存话音未落，从棺木里又窜出好几道黑影，不过大家早有心理准备，出剑的出剑，出符的出符，那些小小的纸片傀儡全都被斩碎消灭殆尽。符火与纸片傀儡接触，瞬间燃烧起来倒也就罢了，但刘清波和张松他们出剑，剑把纸片斩灭，上面的金翅蛾粉却不会因此消失，反倒被剑锋一刮四处飞扬。张松反应很快，剑锋刚斩上去就发现了，但也已经来不及回收，墓室之内金光闪闪的蛾粉四处飞扬，飘向众人。刘清波其实也想出剑，但他刚握剑出鞘就意识到了蛾粉的问题，反倒没有出手。一道风忽然从众人的身后刮起，将那些蛾粉全部卷向了墓室的墙壁，及时解了危机。大家回头一看，原来是龙身和宋志存两个人不知道用了什么法子引出的那道风，被龙身冷冷的表情扫过，张松低下头，宋志存的脸色也不怎么好看。 出来之前我是怎么说的啊？胆大心细。你胆子是挺大，心却不够细。 刚才那些鹅粉要是沾到身上，接下来我们哪里也不用去了，直接打道回府。你也将会是这次实践考试里唯一被淘汰的。 非常抱歉，我刚才初见的时候没想那么多，差点连累了大家，下次我一定加倍小心。 张松拿得起放得下，干脆利落地认错。刘清波平时跟他不对盘，这会儿听见他低头认错，心情别提多爽了，只是没敢将这份幸灾乐祸放在面上。棺盖被推开一大半，露出了一具干尸，尸体被保存得很好，五官与基本轮廓都还在，只不过身上穿的却不是普通的长袍，而是一身紫色法衣，上面用金银丝线绣出日月星辰，肩上还披着一件五彩雨衣，头戴金色莲花冠，手握白玉如意，就连头顶肩膀旁边的空隙都塞满了玛瑙珍珠。幸好那帮盗墓贼没能开出棺盖，否则墓主肯定逃不脱被洗劫一空的下场。而且日本人明显醉翁之意不在酒，所以他们只将棺盖打开，还在里面放置了纸片傀儡，暗算后来者，却对里面的金银珠宝毫无兴趣。由此可见，他们所图谋的肯定比这些身外之物还要大上许多。不过最奇特的还是墓主的身份，包括特管局和那帮盗墓贼在内，所有人都是以为这会是一个西夏贵族的墓葬，但谁能想到墓主居然是个道士，而且还不是个普通的道士。很多人不知道其中的玄机，李应就给他们解释道， 紫色法衣通常只有高功道士在正式的祭祀大典上才能穿着，这位打扮如此隆重，身份肯定很不简单，可惜我们暂时还没能解读石碑上的文字，不然肯定能知道他的身份。 我知道他是谁了。 说话的是周月，他正趴在棺材边努力探头去看棺木内侧的蝇头小字，墓主跟他的脸近在咫尺，一人一尸就差来个亲密接触了，他竟然恍然未觉。 你们看这里用的是汉字，下通微妙法真仙梁师臣，他是梁为妻，一定是他。 周月这个人在团队里不显眼，平时话也不多，跟谢青宁和欧阳隐走得比较近，冬至仅仅知道他是风水世家出来的。周月指着棺内墓主头顶的标记， 这是日月星辰。 他又指着墓主左手内侧的棺壁， 这是金盒，右侧是葫芦，这两件都寓意道教宝物，而且梁为妻生前最爱自诩真仙在世，成日手执荷花，腰悬玉葫芦，这的确应该是他的墓穴无误了。 他脸上露出罕有的兴奋，不复平日的镇静。 哦，梁为妻是谁？ 嗨，瞧我这脑子，梁辰字为妻，据说曾拜在陈团门下，后来陈团见他心术不正，就将他逐出了师门，他又转头向他人学习堪舆之术，当时我周氏祖上正好与他同门，所以我曾听祖辈说过这个人。梁为妻后来离开宋国前往西夏，自称是梁太后的同族，很快得到重用，甚至一度被奉为国师，赐号真仙。梁太后倒台之后，他也跟着下落不明，没想到原来是葬在这里。 梁太后在历史上不像武则天、慈禧太后这样让人如雷贯耳，但她执掌西夏十多年，数次发动对宋朝的战争，单是永乐城一战据说就杀了宋人20万余，堪称触目惊心。然而这个女人因为穷兵黩武，在历史上的评价也并不好。宋志存抬头观察四周环境，皱了皱眉， 不对吧，你说他跟你家老祖宗同门过，但看这个墓穴四平八整，平平无奇，虽说不是什么绝世兄弟，但也谈不上风水宝地，别说风水了，连机关几乎都没有，除了棺椁之外其他的一切没有一样能跟他生平所学对上的。 这我就不知道了，我家族手记上面 的确是有这么个人，但他为什么突然之间得到梁太后的赏识，又为什么昙花一现，这些都没有记载。可能是他被梁太后冷落了，也可能是梁太后一死，他在新皇帝面前失宠了吧。 西夏已经灰飞烟灭，连历史书上都记载不多，但放眼西夏历史，梁太后却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人物。她明明是汉人出身，却为了拉拢党项勋旧，大肆废弃汉俗，恢复党项旧俗，甚至多次向宋朝发动战争。这样一个为了权力不择手段的人，居然会重用道士，还给他赐号册封，也不怕落人口舌，实在是有些奇怪。而且西夏王陵在元代就已经遭到毁灭性的盗挖，王陵大面积被破坏，自明代以后更有无数盗墓贼光临，这个小小的墓穴反倒留下来了，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。 等出去以后找人来破译石碑即可，不要在这里停留太久。 众人的目的也不在于财物，对关中那些可以让盗墓贼眼馋不已的珠宝，他们一件也没有动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订阅收藏不迷路哦。